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兆赫， AM927千赫，生而不同。 Here we go。 FM982AM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周天下午的18点钟，北京青年广播挑战新歌声直播继续。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一档非常好玩的音乐节目，这里是邀请众多的素人来我们这边唱歌的一个电台 KTV 音乐小酒馆，挑战新歌声。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杨帅。 是的，今天一开始呢要欢迎我们一对非常养眼的组合，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我们的音乐爱好者以梦为马组合，欢迎 欢迎欢迎。 大家好， 给我们多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觉得首先我们的两位成员可以先单独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 大家好，我叫何斌，然后大家都叫我何马，然后我也是很早就喜欢音乐，很小就喜欢音乐，然后上初中的时候我爸送了我第一把吉他，然后我就一直到现在都是跟音乐相关的工作。 哇，爸爸是音乐启蒙家。 对， 那大梦呢？ 大家好，我叫大梦。我是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接触到了摇滚乐，然后开始投入到很多非专业的音乐工作当中吧，接了很多演出，然后现在跟河马两个人在工作之外的时光能够在一家小小的 live house每天晚上演出唱唱歌。 是的，提到这个 live 哈，我们挑战新歌声呢特殊之点就在于除了我们是一档电台的 live， 您还可以通过视频观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首先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其次找到唱吧 APP 右下角的发现，点击发现，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个直播，点击直播就可以找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挑战新歌声了。 是的，今天除了我们在唱吧上的直播呢，同样我们也在花椒同步直播的，也希望大家跟我们踊跃的互动起来。 是的， 今天以梦为马组合他们是带着吉他来弹唱的。昨天啊我们的唱吧超级大红人金纯来了，大家是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以及刷了很多的小礼物。 是的， 今天这一对非常可爱的组合呢，相信一定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对，带来的都是他们的原创作品哦。 是，通常来到一对儿哈，我们都会互相问说，哎，你们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吧。但今天来的是一对组合，而且又是生活当中的好朋友，我们就不按套路出牌，你们互相介绍一下自己吧。让何斌来介绍一下大梦，然后大梦来介绍一下何斌，好吗？ 哎，这个好。 我跟他第一次认识，就是因为我们俩都在一个酒馆，都在一个酒吧，我们俩唱 live house， 然后说是现场，然后当天等于说老板，然后就介绍他给我，然后我们俩弹，我弹他唱，然后我们还 刚认识就 对，刚认识我们不是特别默契， 刚认识就开始 第一天 上的合作， 第一天就在合作， 第一天就在合作。后来我们就随着弹的时候，后来生活上更多的接触，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哥们儿，我们三个人都说人家都称我们为铁三角，然后就生活当中特别多的接触，然后三觉得性格呀、各方面 都很合适， 特别合适。 就是喜欢音乐的人路子都是一样的。 对 对 对，志同道合的。 对， 是。那大梦呢，来介绍一下。 河马在我的眼里一开始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只是互相对知道对方叫什么的关系。 对。 然后从第二天我们合作下来之后，大概有一周吧，我就说，我说我觉得我们俩越来越默契了。然后他在我眼里对音乐的专业性要求很高吧。他也会 是一个很龟毛的搭档。 对，在生活里不会，但是如果谈到音乐的话会很刻板。但是他做的都 都其实慢慢来看，他做的选择都是对的，所以我也很支持他。 是看到一开始这个环节，大家互相介绍的时候，通常自己不好夸自己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但搭档互相夸起来，这样就好玩的多， 很舒服。 是在大家互相介绍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啊，其实他们的这个组合的名字就是来源于两个人的名字，河马和大梦，所以叫以梦为马。 对， 对， 哎，特别喜欢这个诗意的名字。还有好多的朋友就来到了我们的唱吧的直播间当中，比较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会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会先送上一首歌曲， 是的， 让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来的我们的音乐挑战者的实力究竟如何。那就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 人， 我们请以梦为马组合到我们的表演区，哎，稍事休息。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现在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的是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以梦为马组合。 是的， 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第一首歌曲是什么呢？可以直接跟大家说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是张信哲的过火。 过火 歌啊， 相信这首歌呢，大家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我们八零后的九零后的应该都听过，但是我们今天老歌新唱，给大家带来一点不一样的。 对，其实我听过很多这首歌的版本，但从来没有听过男女一起唱的这样一个版本，所以今天还是蛮期待的。 而且是现场弹唱， 对对对， 在电台现场弹唱。我们通常都会这样，等所有的嘉宾都唱完了之后，在节目最后问说：“哎，你今天来到电台唱歌感觉怎么样？” 是。 现在两个人坐在嘉宾区，我们先问一下：现在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在电台唱歌了，感觉怎么样？ 随时准备着， 那随时准备着，我们就随时开始吧。一首过火老歌新唱。来自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以梦为马，随时可以开始了。 千万种理由，却只能跟随着我的感受，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问你究竟爱谁，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才会陷入爱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想痛，我来背那那那随着你的感受，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问你究竟爱谁，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让 你想飞想痛，我来背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错，是我给你自由过的活，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爱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的活，如果你想飞想痛， 谁在唱？ 老歌新唱是我在唱。我说会觉得说哈，老歌新唱真的是唱出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旋律，而且是非常的，我特别喜欢大梦的声音，真的有一种那种绝世名伶的感觉。特别是他们两个人在演唱的时候， 是是是是， 如果大家现在正在同步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两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两个字，就是享受。 是， 是你们在唱歌的时候会非常享受自己演唱的这个过程吗？ 当然会。 嗯，因为他们两个人 一段不一样的生活，我好像就是在歌里面的。 哦，就是在歌里面。那河马呢？ 对，因为我有时候弹琴的时候，就是头就会一直埋的，然后他们有时候说，哎，你怎么弹琴的时候老是找不到那个焦点，好像是说你特别投入。 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今天来了之后哈，大概问了一下，因为现在从事的也都是跟音乐相关的工作，而且都是与自己的爱好相关， 是， 所以两个人真的是把爱好做成了事业。同样今天我们也想和唱吧上的朋友们一起互动一下，现在有好多朋友都已经来了， 在很多人送了礼物， 是在我们以梦为马演唱的过程中，好多的朋友都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来杨水点个名吧。 老田的干女晶晶，守护小霞，风铃虎，还有西哥哥，谢谢大家给我们送的礼物，谢谢。 谢谢大家对我们今天的音乐爱好者以梦为马的支持。 是的。 那接下来他们俩的音乐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 魔音秀 来深扒一下。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魔音秀，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刚刚的先声夺人，不知道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有没有成功的俘获你的耳朵，如果你在开车的话，有没有默默的把我们982添加到你常听的这个备审栏当中呢？是的，也希望大家如果正在观看我们的火星直播，就我们正在唱吧上的直播的话，可以把我们点击一个关注或者分享一下今天这次直播， 是 让更多的人发现以梦为马这个特别特殊但是又很好玩的组合。 是， 其实刚刚让两个人互相介绍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的客气，就虽然说了对方很多好，可是华丽的履历都没有讲。 对，可以讲一讲和音乐相关的一些工作的经历吧。 河马先讲吧，因为我看了一下河马的简历还真的挺华丽丽的。 是， 就是阴差阳错进入这行。 怎么讲呢？ 因为我大学学的不是音乐，但是我从小学音乐，然后大学之后，也就是后来我介绍的那首歌《22》，那段时间我特别迷茫，然后就特别想学音乐嘛，然后也是阴差阳错认识我师傅， 师傅是 他是那个王菲复苏演唱会的贝斯手，他现在也是接好多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就是这样， 那很厉害了。 然后我之前就是跟着他一起跑演唱会，然后很多的，包括巫启贤的世界巡回啊，然后什么胡彦斌，然后张信哲、张杰，以前都是做这些，之前做的都是乐队统筹的工作，后来就觉得到处跑不是个事儿，然后我就 想稳定下来， 然后去了唱片公司，也就火星电台陈奕迅的那个制作人，火星电台他们的唱片公司做录音师，做了一年以后身体吃不消， 因为每天都是 对，好像大部分录音师都是晚上工作。 对，因为很多艺人他都是特别晚来。 对对， 他们一天都白天睡觉，晚上过来，然后我们白天上班，晚上还有时候经常，有时候会接一些，特别是后期电视栏目的后期的时候，我的衣服都是几天都不回去，然后夏天衣服都凑了，然后就去隔壁的商场买一件 T 恤，然后就接着穿，接着搞，这样 特别的累， 真的很辛苦，而且特别是录音室这样的地方，你是看不到阳光的， 对， 会有窗户， 对， 所以每天其实你不会刻意的看表的话，你也不知道几点， 对， 有时候没有时间观念，觉得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 对啊，然后身体也不好，然后就是老是吃饭没有点，然后身体也不好，后来就想到要不再稳定一点吧，然后就也是阴差阳错进了 Music Radio 做音乐编辑，然后因为我自己平常喜欢写歌，然后我们住的特别远，我们住在燕郊，然后平常上班下班这样特别累，然后加上自己没有时间学习，然后就给工作辞了，现在自己在开一家培训中心。 所以有没有觉得我们台近一点，就是音乐就是远一点，我们要稍近一点， 对对， 没事可以来玩， 是的，欢迎欢迎， 正大光明擦墙角是，那之后现在就是和大梦组成了一个乐队，然后也算是自己的一个小团体，然后平时玩玩音乐， 对，然后自己开了一家培训中心， 就白天在培训中心工作，然后晚上还是会去 live house 唱歌， 对对， 哇，好棒啊！ 过上了自己人生当中 想要过的生活， 然后没事可以睡睡觉，也没有人打扰， 自己做老板的感觉当然不一样了。 是，但是听起来，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这样的经历真的很美好，可能当事人就是确实在你忍受那个辛苦的过程中，同样也会得到很多的收获。 对， 因为每次我们在演唱会下面自己作为观众的时候，觉得哇，在台上的人真的好嗨呀、我们在下面各种给他们就是挥手啊，而且他们可以在台下随便给我们山顶的朋友，我们当然买票都会买山顶。 对， 是，所以你们在台上会真的就是很爽，看到台下那么多人。 大部分都比较自豪， 应该是每一个唱歌的或者接触音乐的人都会吧， 都是人来疯， 对，就是人越多，然后自己在台上就越嗨，如果没有人的话可能自己也很难， 对，其实咱们主持应该也是这样，站在一个舞台上，如果台下没有人的话其实 很荡， 对，整个心情就荡到了谷底， 是，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唱吧的直播间，如果大家一波小礼物走起来的话，我跟杨硕就会自然嗨， 是的 如果大家今天提出一些自己的小想法 合理的小要求的话， 以梦为马说不定会帮你们完成，因为他们今天带着吉他来 的、可以开放点歌环节， 对的，而且是男女合唱哦。 那我们可就真的是 freestyle 了， 对对， 真的，其实 freestyle 最近很火的， 是 是。哎，那提到就比如刚刚录音师的这个工作哈，我自己有一个小心思，很想要问一题，就是电台通常会组织我们就是 DJ 出去录歌，但我们呢其实音准也没有那么好啊。好了，就是说的有点就通常需要那个录音师帮忙修很多。 我懂了，有一个名词叫录音室歌手。 对、 对， 就是别人是一句一句录的，我们是一个字一个字录的。 有点太夸张了吧。 然后进了录音室拿回来之后，天哪，这是我唱的吗？哦，我原来唱这么好，我觉得我可以出道了。所以你们在录的时候真的有在背地里小就是抱怨我们或者是这样？ 有时候会有那种特别音准不准的。 会不准到 这么难听还敢来录。 我们曾经就是录一个歌手， 某歌手， 某歌手，香港的一个 还蛮有名的，是吧？ 小组合， 哎， 少女组合，然后曾经录过一首，然后我们就觉得啊，跟我们原来听的完全不一样啊。 对啊，我们以前听他们的歌不是这样的。 对啊，为什么？然后大家就说啊，真的是 唱片业的黑幕。 对，然后现在随着科技发达，然后有很多的 auto tune 啊，什么很多的东西啊，它都可以修音准，包括你的拍子不准，它也可以剪，一直剪到准为止。 是，我后来发现，有一次我在唱吧上自己录歌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就是你统一往前调0.6毫秒，往后挪0.6毫秒。 这是什么黑科技？ 就把自己对到，就假如说我没有唱到那个拍上，我可以自己挪回那个拍上。 你那个是整体，还有那种一个字一个字可以调的。 哇， 然后还完全没有修过的痕迹。 对， 所以说讲了这么多的内幕，还是要让大家一定锁定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因为我们就是现场唱，没有任何的黑科技可以修。 对对对对对， 是。那大梦呢？自己的音乐经历，因为刚刚也讲过说其实差别蛮大的。 对，我就没有和马哥那么华丽丽了，我其实也不能说是阴差阳错吧，很小就很喜欢唱歌，但是我没有专业的学习过。然后后来到了大学里面，我跟何马哥一样的是，我也有一个领进门的师傅。那个时候我在天津上大学，然后天津有一个非常有名气的朋克乐队叫宿醉乐队，我的师傅就是宿醉乐队的吉他手。有一次他听到我唱歌之后，我就说，哎， 那我们要不要组一个组合？我说好。他说我们就唱一个不插电的，我们唱小清新。嗯、然后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开始在天津的13 Club 开始演出，这算是我崭露头角的地方吧。 嗯 嗯，然后慢慢的，等到生活事业都回归到这边之后，结识了我现在的一些朋友，他们也都是音乐人，开了自己的店。然后有一次去玩，也是唱了两首，就说哎，那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再组一个组合吧。我说好，然后就有了后来的二加 M 肉夹馍。对，然后对一路一路、 啊、 多个乐团的主唱， 对，一路一路走到现在我跟河马这样。嗯， 是。那现在两个人组合了之后呢，我们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两个结缘的一首歌是什么？ 哎， 你们俩一起在一起合作第一首歌还有印象吗？ 我们俩第一首歌是小情歌。 对，小情歌。 哇， 苏打绿的吗？ 就 要不要来唱几句啊？ 不是，但是我们俩第一次的时候就是 其实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嗯、然后我还找不到和弦，我在那找啊， 就是嗨嗨，然后就那我们现在开始 两个陌生人第一次演唱就唱小情歌。 然后当时在商量排歌单嘛、 嗯、 然后排歌单说我们就先试一下吧，他突然说来首小情歌吧。 嗯， 然后他就一边唱我在一边找和弦，然后对也对不上， 我感觉我们俩一开始 特别尴尬， 前三天的拍子都是对不上，他又追我，我又要追他、 哦、 很辛苦。 是， 但是现在慢慢的 默契培养出来了， 所以就是默契培养出来就是说唱就能唱的意思咯。 差不多 啊、哦，对，那小情歌 来。 是，现在呢，在我们的唱吧直播间里哈，俊贤说换房间了，看来你是很久没有来我们的挑战新歌手了。 是的， 我们现在已经搬到了我们98.2北京青年广播全平台可视化的这个融媒体的直播间。 嗯， 大家不仅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哈，现在大家镜头切到的是我跟杨帅。 是， 同样呢，现在正在调和弦的，今天不会找不到吧？ 找得到，因为我们这首歌本身是那个钢琴伴奏的。 对， 嗯，对对对对对， 本来是弹键盘他唱的。 嗯嗯，那试一下吧，我们就两句，因为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歌确实蛮多的， 对， 所以小礼物可以刷起来了。 去，对，走。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等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嗯，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用一个歌颂着青春在空中飘着、哦、你知道就算带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着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难挨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今生交错的城堡。 好听好听。 在演唱的过程中呢，很多朋友给我们送来了小礼物，还在此一并谢过了。俊贤他说大梦你唱的好不情愿啊。 啊，没有没有没有， 是因为在演唱的过程中啊，大梦一直是低着头的，所以其实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水汪汪的大眼睛，但你会觉得说有点哎，感觉什么不情愿的样子，人家两个合作的时候开心着呢。 对，我们开心着呢。 对，今天两位好像就是嗓子还是不是很舒服， 因为我们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唱。 嗯， 然后 可能开心了要唱到凌晨4-5点、6-7点、 嗯、 对，我们有时候就是 在玩， 我们有时候就是你一首我一首这样唱来唱去、 嗯、 唱来唱去，有时候就 那今天就是来我们节目做客完之后晚上还是有演出的吗？ 对，还是要有。 哇， 哎，我们以前会担心说把这个爱好当成事业之后有时候就会变成一种负担。 对， 结果今天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大梦跟我说那个河马有的时候唱歌能唱到凌晨的6-7点，就永远还有下一首。 对对对，他是每次都跟我说大梦我们最后一首了，每次还有下一首。 就是你只要永远喊 uncle 他就永远都不会停。 对，我们不用喊他也不会停。 真的是太爱音乐了、 嗯、是的， 能够感觉到。其实刚刚和妈有提到一首歌曲哈，22 对 你来讲印象很深刻，来这个歌的故事 介绍一下吧。 和妈音乐时间。 我是从小就是那时候就是 原来听任贤齐 啊， 什么听 浪花一朵朵， 对，什么就是瞎听，然后那时候刚好有随身听的年代，然后就拿随身听到处听，后来听到陶喆，哦，就瞬间 找到了我的男神， 对，就找到你自己。 所有人听到陶喆的歌都是这个反应吗？哇哦，因为就陶喆的 R&B 的风格确实还在那个年代还 对，然后你想嘛，就是九五年九几年的时候，就我们大陆还是黄土高坡呀，什么雾里看花什么的那种歌曲，但人家已经 哇，你刚刚提到这两首歌曲，我瞬间有旋律蹦出来，我好可怕， 想唱吗？ 雾里看花，水中弯月， 就那时候就是这种歌曲，但是陶喆那个时候R&B 过来了， 对， 就突然发现非常 他因为接受了国外的音乐的熏陶， 对，然后很多的旋律，他包括他的唱腔。 完全是耳目一新，以前从来没有听过， 大家都不接受的，甚至不接受的。然后后来学了吉他以后啊，所有人都知道了，原来我们学吉他有个跳脱不了的坎，就是陶喆。因为陶喆不仅自己会弹，然后自己会编，自己会 写， 还甚至自己会编曲，他是所有的音乐人的偶像。包括胡彦斌说他是他自己的偶像，然后李荣浩也会说啊，都是把他当成偶像。 是， 之前我们也来过音乐爱好者，然后一般我们都会问说，哎，你提几个你特别喜欢的歌手，陶喆，还有呢，陶喆，再介绍几个，陶喆， 只有一个 陶喆，对， 是真爱， 专注爱陶喆20年。 那22这首歌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对， 陶喆有那么多好歌， 是。 然后让我挑一首的话，我就会挑22，因为我那时候刚大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大学刚毕业，22岁， 对，22岁，然后那时候也很迷茫，那时候我听到22， 对，这首歌就是在唱年龄， 对，甩开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 所以你也是农历3月6的生日吗 ？No， 我今天还唱到6月6号， 哦，还有点改编了， 反正就是卡到自己的生日就可以了。 对，就瞎唱。 手已经在琴弦上了，一首22，来自我们河马的偶像陶喆的歌曲。 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并不在意身边世界的嘈杂，只想着自己生命中的变化。还有15分钟才午休，从早到晚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过。安静的日子不一定是种幸福，忘不了他在心里做过的梦。他今年农历6月6号刚满20啊，刚甩个课本要离开家看看这世界，却发现多烦恼要面对。他常会回想那年那年的历史啊，更想要好好学习生活，但却没有愁。他就像一朵蓓蕾，满怀希望。 22，好听。 哇，虽然是22，但是俊贤给我们寄了25个，连寄了25个金话筒。 谢谢谢谢。 是送给河马的这首歌曲。 谢谢。 但其实刚刚我隐隐约约的就我有闭着眼睛感受一下，有一点点陶喆的感觉。 是。 能太喜欢了，你就有刻意的想要去模仿他一点点。 原来模仿的更多，现在烟酒少。 找到自己的 感觉。慢慢的唱出了自己的风格了。 对。 是。那提到河马最喜欢的一首歌曲22，那大梦呢？大梦我特别喜欢。喜欢的歌吗？ 有，我特别喜欢的是Just Tonight 这个乐队，这个 The Pretty Reckless 在我们国内还是比较冷门的。听到他的歌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如果提起这个主唱的话，泰勒·摩森，他是我们 绯闻女孩， 对 Little J， Yes 啊，当时在电视剧里面看他，我觉得好可爱。但是当他 非常有性格， 对，当他这第一张专辑出来之后，我一听啊，整个就是我的朋克女王。 是的， 对，也改变了我对音乐上很多的路线吧。 让我自己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定位，哇，我还可以唱这种歌， 哇，是来自 Taylor Momsen 的一首 Just Tonight。 今天呢 说唱就唱， 是说唱就唱，所以新一波的小礼物可以走起来了。来，我们来听听看大梦推荐的歌曲 Just Tonight。 I can't seem to stay straight, but I'm too numb to feel right now. Now here I am, watching the gladness taking away my time. I'm too numb to feel right now. And just tonight, I will stay.Just tonight, just tonight. 感觉真的是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 是啊， 刚刚明明还在唱小情歌， 对， 现在就可以走的稍微就有一点朋克的这种感觉了， 嗯， 是，两个人今天超厉害，要跟我们推荐了很多自己的私房歌曲， 是， 谢谢俊贤，今天就是各种的金话筒爆不停，可以帮忙数一数今天一共送了很多的吗？然后还有 Yugas 这个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的唱吧直播间，他问这是啥呀，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素人来 K 歌，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的是一对非常可爱的组合 以梦为马， 是，这是河马和大梦，他们两个人刚刚推荐了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是的， 同样呢他们今天也带来了一首自己的原创作品，来先小小做一个推荐吧，名字叫做 五月天， 是你们两个很喜欢组合五月天还是五月的天？ 五月的天， 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没想过，我就没 有什么关系， 没听过，那时候没听过，原来 SHE 也是五月天的， 哎，对， 就是很适合夏天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在写的时候就没听过这首歌，那我是故意的想写个五月天，然后跟五月天对上，会有一点意思这样的。 哦，那是在夏天写的这首歌吗？ 我在录音棚的时候写的这首歌， 里面没有季节。 对，然后在录音棚写了这首歌，然后当时就想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如果你在我身边，我会不会就不想念了？就是 你在我身边，我为什么还要想念呢？当然不想念了， 在我身边还是会想念啊。 哇，哎呦，就是 好浪漫， 套 路， 套路，套路。 嗯， 俊贤他要求主持人和歌手 PK， 你想看我们两个死得很难看吗？什么意思？ 俊贤，我告诉你，刚刚静瑜唱了一首《雾里看花》。 好吧，就这样吧。那今天呢，其实以梦为马组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支 MV， 时间关系呢，我们大家欣赏一小段吧。这是来自 Britney Spears 的 Every Time。在我们欣赏这一段MV 的同时呢，他们两个也要移驾到我们的 表演区 了。待会儿回来就是以梦为马组合自己的原创歌曲 五月天。 我们先来欣赏这一首Every Time， 这首 MV 应该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经常在 KTV 的时候我们也会点， 是的， 然后这个 MV 的画面也真的是非常值得再重新欣赏一遍。 You and my dreams, I see you 以看到非常年轻的 Britney Spears 她自己在 MV Everytime 当中的一个演绎哈。在这之后这支 MV 呢，我有特别喜欢的一个桥段，就是她整个人沉浸到了浴缸当中，但是我觉得她的浴缸怎么那么大。不过今天的这支 MV 也要给大家只能欣赏到这里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的以梦为马组合要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原创作品五月天了，想问一下你们准备好了吗？是的，那随时可以开始了。嗯， 像太阳雨亲吻着湖面，五月的天再甜一点，如果你在身边会不会就不想念，我想要再勇敢一点，像彩虹是否住在山里面，等待相爱的人才出现、如果时针能够再慢一些，会不会停在这个季节，这两岸画面、五月天陪你把相恋的路再走几遍，咖啡还在嘴边，幸福可以续杯，但这载着我们的幸福一直向前，五月天连那场大雨也想再淋一遍，天空布满笑脸，风再大也是晴天，在这个五月天， 谢谢 谢谢，非常感谢我们的组合以梦为马带来的这一首五月天。是的，哎，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你们知道我们是有一个环节叫做有故事的好同学，就是想要讲讲说这首歌曲的故事，因为刚刚河马也讲了说其实跟五月天这个组合也没有什么关系，跟五月的天也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中间能够感受到这首歌其实讲的是一种怎么讲微爱的感觉， 微爱是 暧昧、恋人未满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我感受的是不是对哈，你们俩可以讲讲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还有 创作 的 理念。 我 谁来？ 那个时候还在跟一个还在恋爱当中，还不是单身狗， 这你没有给我讲过。 哎， 就那个时候就想写一首，就是 送给他吗？ 对，当时他在上海，我在当时他在上海，我在那个北京 异地， 对异地，就是你在 以歌传情， 所以才会有那么一句，因为是异地，所以才会有如果你在身边，是不是就不会想念？ 对 啊，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哎，天哪，好甜蜜呀、啊！ 是等待着相爱的人才出现，是一首。那我就没有 get 错嘛，就是微爱的一种感觉， 差不多。 是，哎，那你们两个平常就是自己在晚上在演出的时候会唱很多自己的歌吗？还是以翻唱别人的歌曲为主？ 以翻唱别人的歌为主。 然后完成了工作任务之后， 这种自己创作的歌曲应该当做彩蛋来奉上。 是还想听故事哈，所以呢我们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长的关系， 是 我们就还是想要请以梦为马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平常表演当中那些趣事儿，因为我们可能只是作为音乐爱好者平常听一听看一看最多了，但是自己如果有这样演出经历的话，你们会有别人就是指定你们说一定要唱哪一首歌曲什么之类的，或者说会有跟现场听歌的人起争执这样的状况吗？ 不会吧，争执这个不会，但是会自己心里多多少少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有的时候会觉得很难 听。但像我们去的时候，有时候会写小纸条，会点歌，你们接受这种吗？ 我们是接受点歌的。但是就跟大家分享一件特别有趣的事 情。哎，好。 就是我们俩在有一天演出的时候呢，有客人来说，我觉得你唱歌很好听，我想点一首歌。我说好，可以。我说你点什么歌？ 青藏高原。 我想听一首《烛光里的妈妈》。 哇！ 当时我就 怎么办？ 有点懵。 我说怎么办？然后我们俩就下楼开始巴唧的，怀着忐忑的心情唱了一首《烛光里的妈妈》，把我自己都要唱， 把自己都感动了。 对。 哦，妈妈。 对，这还是比较有趣的，就是唯一一次比较有趣的这个点歌。歌的经历，剩下就还好了， 都很正常了。 什么小芳啊？ 对，小芳。 婚礼有个姑娘，她叫小芳。 这也算是变相满足了我们直播间里面的听友吗？守护小霞、还有俊贤都一直在说杨帅你来一首， 我已经唱了 是今天就要 cue 到我们直播间里的每一个人哈。 是， 当然今天的以梦为马组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两个人也是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每一首歌都唱出了自己不一样特别的感觉。 是的， 那也希望今后可以有机会再次请到你们来我们直播间做客。 嗯， 好， 也谢谢你们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好多的歌曲。 谢谢 大家，那也希望大家继续可以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 今晚有戏，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也会在这里和大家不见不散哦。同时如果你喜欢以梦为马的话，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呢？去听你们的歌曲 安利一下自己。 去燕郊然后去河北，然后找一家男人花，就在那里， 是在男人花酒吧唱歌。当然我觉得燕郊有点远哈，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到以梦为马的话， 关注 持续锁定，他们还会回来的。 对的 好的，我们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也送上一首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橘子汽水，拜拜喽， 拜拜。 牵着我。